在前面简介的基础上呢，鲍利森跟我们在这一章当中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教牧辅导的独特性。前面我们说他给辅导下了定义，包括世俗的心理学的治疗师跟教会的一个牧师，或者说广泛意义上来讲一个基督徒的辅导之间最本质的区别。让我这样来总结，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有神的，一个是无神的，这其实是最最本质的区别。世俗的心理治疗师其实无论个人因素做得多么的好，多么的专业，知识多么的丰富，当然有一些东西是对的，普遍恩典当中的智慧没问题，但是呢最终是没有神的这样一个根基、盼望和路径。但是呢基督徒的或者说教牧的辅导呢，跟他最大的区别就是邀请神进入其中来动那个超自然的工作。因为这件事情在本质上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我们即使撒种了、栽种了、浇灌了，但我们不能让它生长，但是神能够让它来生长。所以鲍利森为我们描述了这一个教牧辅导的重要性之后呢，他开始来分享教牧辅导的独特性，是基于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属性、上帝的救恩、上帝的工作，以及上帝的话语这一个根基之上的。那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呢，分享了牧师作为辅导者的五个独特的方面。上午的话我们也说了哈，这个牧师后面都可以加括号，就是牧师、长老、执事、同工、组长，都是这个意思，对吧？甚至包括基督徒。基督徒的辅导有五个独特的方面，他总结了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你肩负了独特的辅导的责任，第二个方面是机会，第三个方面是方法，第四是信息，第五是语境。在这五个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我们先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就是你肩负了独特的辅导的责任。是的，他特别提醒我们说呢，作为牧者、作为同工，甚至作为基督徒，在你所有的侍奉当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就是你必须要对弟兄姊妹的灵魂提供基于圣经的、基于真理的辅导。这个不是一个可选项，说我可以做或者可以不做，不是的，这是一个必选项，必须做。他甚至说你无法拒绝，好像说这只是一个职业选择，我可以选这个可以选那个，不是的。或者这只是一种个人爱好，我喜欢做这个或者不喜欢做这个，不是的。或者说我有做这个的恩赐或者没有，不是的。他说呢，这是一个必选项。当然他也有一个非常平衡的教导，说他不意味着说每一位牧师、每一位同工、每一位牧者都必须在公开和私下的服事当中保持的平衡度多么的好，就每一个人的平衡度其实是可以很微妙的，有些人公开服事占的时间比例多一点，这种的私下的服事少一点没关系，有些人私下的服事多一点，公开服事少一点也没关系。但是呢他会说呢，那都是相对的，对不对？但是每一位牧者都应当在他的事工当中安排出一定比例的时间精力，主动的进入到这一门微妙的艺术当中啊，这是一门福音的艺术，对不对？进入其中意味着我们的让允许我们的生命进入其中，还不仅仅是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或者事工工作拿出来进入其中，而是一种让我们的生命投入在其中。为什么呢？他给了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其实是贯穿于整本圣经的呼召。哎，圣经是不是对我们有大量的类似的呼召？做群羊的牧者，对不对？照看他们，照管他们，喂养他们。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等等等等。无论是在福音书当中，还是在使徒的书信当中，好像都有大量的这样的呼召的经文，对不对？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都是这样子的，包括长老的要求、执事的要求，你如果仔细的去看的话，其实都跟牧养的这个呼召和责任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所以呢，鲍利森说，一位牧师的辅导职责是独特的， 哦，我需要停下来哈，就大家这个一定脑海当中转换过来。当我每次提到牧师的时候，你都后面可以加括号，牧师、长老、执事、族长、同工，基督徒，其实文章他会经常以牧师来代表这些角色哈，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同工、所有的牧者、所有服事主的人，都是这一个辅导的职责，都是独特的，因为这是来自于经文的呼召。他带我们看了三处经文，第一处经文他居然引用的经文是爱人如己。是的，他说呢，爱啊，爱要触及到你灵舍具体的需要和具体的挣扎。想一想我们自己具体的需要和挣扎，我们通常都比较敏锐的察觉到，对不对？哦，我需要这，我需要那，我在这个事情有挣扎，那个事情有挣扎，当然我们都会有敏锐的察觉到，但是我们对别人的需要和挣扎其实常常会比较迟钝。当我们比较迟钝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说在爱人如己。爱当然包括很多的方面哈，它提醒我们忍耐、恩慈的态度，满足他物质的需要，提供他帮助，在他困惑的时候来这个扶持他，也包括其实呢他特别说也包括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打开真诚的对话，这就是辅导，对不对？在他人生最重要的关键的节点或者说这个抉择上打开这一个真诚的对话。所以他给出了一段经文，来自于利未记19:17-18，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你有没有发现这节经文的前后两句看似是矛盾的？第一，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但后面又说总要指摘你的邻舍。一方面你心里不要恨他，但另外一方面呢，要在言语上直白的去指摘他。我们通常的做法是什么？要么恨他就不说了，对不对？因为心里恨他，所以就不想跟他说话。要么呢，由于心里恨他，就所有的这个恶毒的话都一股脑的倒给他。但是呢，经文很有智慧，他说第一不要心里恨，但是又要在言语上来指摘他。这个其实就是爱人如己的一个最直白的表达。什么叫爱人如己呢？就是说你心里不太恨自己，但是呢你需要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各样的状况。所以他提醒说，在所有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追求的事情当中啊，神选择了一件最难的事让我们来操练。最难的事是什么？就是我们如何去爱那个有缺点的亲戚朋友。想一想这件事难不难？爱邻舍通过最坦诚的语言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来面对，这个其实对无论对哪个文化都是很难的一件事。我们要么爱的话就只说好话，就是说哎，你说的都对，你想的都对，你的感觉都对，所有的一切你都对，看起来就好像爱他，对不对？要么不爱他的话，反正就是你说的都错，你的想法错的，观点错的，做法错的，一切都错。但是你发现经文给的智慧好像不一样，因为这个和容易出现的那个论断、逃避、苦读、攻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会发现我们要么是论断、苦读、攻击，要么是逃避、冷漠、不管不顾，我们都有这两种，对不对？就是要么论断他、苦读、攻击他，要么逃避、冷漠、不管他，就这两个极端。但是经文反而两个都是错的。所以呢他特别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爱人的其中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就是帮助他在特别是在他生命当中极大的这个艰难的这一个处境当中，用语言来提醒他，来帮助他。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语言的提醒、帮助、勉励，甚至包括责备、警戒，对我们来讲很难很难的。好像说我们不愿意说这样的话，当然对方也不愿意听这样的话，对不对？就是比如说一个弟兄如果有问题、有状况，其实大家都看出来了，但大家都不乐意去跟他说。想一想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即使不说心里也有这个意识，也看见了，也觉得有问题，但是 坐在一个屋子里的所有的弟兄都不乐意主动的去跟他谈，为什么？艰难对话呀，谈就意味着有可能谈崩，谈崩带来的后果是什么？你害怕破坏关系，对不对？你害怕破坏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但是当你不去谈的话，看起来关系没破坏，但是至少他现在那个光景当中他是不被造就的，就你不太害怕破坏他，你比较害怕破坏你跟他。其实总结来讲是这样，对不对？就他被破坏没关系，他正在罪中，正在软弱中，正在苦难中，正在糟糕中，正在状况当中，你却不太担心。但是呢，你跟他关系出问题，你比较担心啊。那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去操练的。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我们其实不太爱人。归根结底，我们就比较爱自己，爱自己就是。我跟他的，他对我的态度，他怎么看待我，我怎么看待他，就我们比较爱自己。那当然谈话的有爱的方式有很多的方式哈，那他给我们罗列的这些方式，我觉得他罗列的特别好哈。你可以这样来问，你最近真的还好吗？你想跟我一起聊一聊吗？我怎么具体的为你来祷告？你的压力点在哪里？你有哪些开心的事儿或者不开心的事儿？你是否有自己的秘密花园？那个秘密花园是双引号，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俗语哈，就是说你自己不常向人袒露的心声。你最近正在对付什么样的挣扎？就是你最近生命的挣扎主要有哪些，正在对付的是什么？你有什么最近非常开心的胜利的果实可以向我来分享的吗？就是非常幸福非常开心非常有安慰的事儿。你最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最近跟你最亲近的人的关系怎么样？特别是你的丈夫妻子父母儿女。你现在此时此刻身上正在背负着什么样的重担？人际关系的、经济的、压力的、身体的疾病的、工作的难处的等等等等。当你做某件事或者说某件事的时候，或者做这件事或者说这件事的时候，你心底里最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你要意味着我们虽然说这件话或做这件事，其实为了掩盖我们心里最想要得到的那个期待和愿望。你究竟是如何处理你的焦虑和愤怒的，包括处理你的忧虑，处理你的失眠的？你如何处理你逃避的那个情绪？因为很多人都会逃避嘛，每个人都会。你如何看待你生命当中一些美好的成就和祝福？当然这些问题可以一直罗列下去。我觉得鲍利森罗列的问题真的非常的好。这些的问题你不需要都问，无论哪一个，只要真正的深入下去分享的话，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很多可以说的，对不对？无论哪一个问题，只要深入下去的话，都是一次敞开心门的机会。鲍利森提醒我们说呢，他说这些都是恩典之门，因为这些就是在这些地方，在这些话题，在这些主题当中，通常都是耶稣的恩典，耶稣的真理与人的罪、人的软弱、人的生命相遇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作为一位牧师，作为一位同工，作为一位牧者，你最直接的邻舍其实就是你亲自牧养的、接触到的、辅导的这些人。而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就是在实践爱人如己的这一个的呼召和诫命。所以你突然发现说爱人如己在辅导牧养上是可以在这样的方式来去落地的。这是他的第一个，圣经，来自于圣经的呼召。那第二个呢，他提醒我们需要把箴言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哦，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箴言当做一个格言警句来看待，对不对？当然确实充满了各种的格言警句，但是呢他特别提醒，智慧在圣经当中，至少在箴言那里，是一种位格化的。为什么在箴言当中特别用位格化的智慧向我们来显明？就是他恐怕我们把智慧这件事情抽象到一种理论，你知道吗？ 就我们特别擅长把智慧啊抽象为理论，而没有内化为具体的事儿、具体的人、具体的关系、具体的这个角色。在箴言当中的智慧，它其实更多的像一个温暖的生命的一个个人化的牧养和辅导，像一位父亲的角色，对吧？妻子的角色、母亲的角色，像一位亲密的朋友的角色，像一位明智的君王的角色，或者像一位智者的角色。所以智慧啊，是辅导的一个恩赐。当我说这个是一个恩赐的时候，不仅仅是你读了多少书，而是你有没有进入那个角色，你在他的生命当中像不像这样一个角色。想一想，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是不是习惯于给人家提供五条建议，我们从书本当中读到的这五条建议，但是你在他的生命当中像不像一位父亲，像不像一位妻子，像不像一位母亲，像不像一位挚友，像不像一位明君，像不像一位智者。其实这些都是角色，对不对？所以箴言把这种的角色呈现给我们。那不仅箴言这样呈现，想一想新约，我们上午的时候就提到了保罗写给提摩太、写给提多、写给腓利门的书信。保罗在这个书信当中教导了他们大量的智慧，来自真道的智慧，对不对？但是保罗在教导智慧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保罗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形象化的角色？保罗在他们生命当中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对不对？为父的心肠的角色，对吧？所以呢，这些书信当中，我很多年前我读保罗这些书信的时候，感觉就是怎么这么具体哈、甚至有点琐碎，有点唠叨。哎，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读保罗书信的时候，特别是读提摩太、提多书信、这种腓利门书信的这种个人书信的时候，有点唠叨，有点啰嗦，有点絮絮叨叨，有点好像这个婆婆妈妈，你一定是有这个感受的。如果你细细读的话，当这些感受呈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很简单呀，这不就是你出门之前你妈妈对你说的那些话吗？你离家千里外出读书、外出打工、外出工作，或者离家千里，或者你人生遇见一个重大的艰难抉择的时候，这不就是你妈妈、你爸爸跟你说的话吗？所以保罗其实呈现了这个角色，只不过呢，他以书面的形式、文字的形式把这个角色给留存了下来。并且保罗非常有智慧的是，他每一封书信好像都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群个体，他不是笼统的说他给提摩太这三板斧，到提多还是这三板斧，到了腓利门还是这三板斧，好像就换汤不换药。不是的，你发现没有？当然背后的原则确实是一样的，福音的原则、真理背后的真理变动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同样的真理，你有没有发现他说给提摩太、说给提多、说给腓利门的时候，其实具体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你发现没有？其实背后的真理其实真的很像，但是具体的说法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考虑了读者或者就是那个对象特定的处境，考虑了他的个性，考虑了他的具体的优点和缺点，考虑了如何才能够具体的帮助到他，因为他是把自己放在那个真实的关系当中去牧养他。各位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容易对张弟兄、对李姊妹、对王弟兄说的话类似的，就是说当然背后的原则是一样的没问题，但是即使是张弟兄、这个李姊妹、王弟兄一样的处境，其实你跟他说的话都不一样。我说的这个不一样是细节上的不一样，是那个关系上的不一样，是那个你需要考虑到的很多的细节的表达方式都是不一样。所以作为一位辅导者或者作为一位牧者，保罗呈现的是那种温柔的、博学的、睿智的、坦诚的、愿意敞开自己又有针对性，而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不仅是温柔、博学、有爱心、愿意敞开自己而已，他有的时候讲话非常直接、非常具体、非常有针对性，你发现没有？有针对性到一个地步，跟腓利门说的这个话就只能给腓利门这样说，跟阿尼西姆说的这个话就只能这样来说阿尼西姆，换一个人都不行。他给提摩太说的时候， 我亲爱的儿子，对不对？他换一个人都不行。为什么？他是在一种关系当中来去牧养他们。所以其实对我们每一位牧者同工来讲也是如此，我们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在某些方面我们一定是越来越专业才对，就是你在神学上、在知识上、在很多在事工的规划操练这个做法上需要越来越专业。 但在牧养上，你其实就是需要进入到一个角色当中去，跟他真实的建立关系。坦白来说，如果没有关系，很就同样的原则，同样的话，为什么说？坦白说哈，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到他生命当中去说，即使是一个字儿不差，但是效果差异很大。这我们必须承认这件事儿，就我们必须承认，就你去说跟他去说不一样，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你说他无理取闹，怎么就不一样了？这不一样的话吗？我当年就是这样跟他说的，他不听。你看，你去跟他说，他听了，他不是无理取闹吗？他不是无理取闹，因为同样的话，爸爸去跟他说，还是同学跟他说，不一样，或者仇敌去跟他说，不一样，对不对？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个角度来讲呢，ChatGPT 永远都取代不了牧师，因为 ChatGPT 去跟他说，跟牧师去跟他说不一样，对不对？即使用词一模一样，还是不一样。所以最后呢，伯利森来挑战我们哈，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挑战非常非常直白，非常厉害。他说：“你是否只会用牧养的经文来讲道？”而没法用牧养的经文去做个人性的牧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可能是开一个课程或开一个讲道，说哎，教会应该如何的牧养，没问题，我们讲了，对吧？比如说今天这一天的学习，其实就是牧养的经文来讲道或讲座或这个分享。但是我们有没有实实在在的用这些牧养的经文来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去牧养他们？我跟你说，牧师们，这些书信呼召我们去牧养主的群羊，这个呼召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呢，他恐怕我们觉得说，这个呼召如此的具体，如此的又大又难的事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呢，他又给我们补充了一点，我觉得这是他的智慧哈。他补充了这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你们被呼召去做一件你们做不了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你们去被呼召去做一件你们做不了的事儿，因为这个呼召超过了你们自己的能力范围。但是他说，反而我们要因着这件事儿而在主的面前有安息。为什么？因为这个呼召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如果不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只是靠着自己去做的话，我们做不了这件事，因为我们不能靠着自己的恩赐、经验、教育背景、技巧、专业形象、资质证明、成熟度、话语的睿智度等等等等，我们不能靠着这些去做。一旦靠着这些去做的时候，对方能够感受得出来，你只是在走流程，你只是在来跟我这个好像你在完成你的一份工作而已。所以呢，在提摩太前书那里，保罗劝勉提摩太，怎么样劝勉他呢？他劝勉他的不是说你要在经验上、技巧上、专业形象、资质背景，或者说各样的能力上来去做这件事，而是呼召提摩太全身心的投入在这其中，全身心的投入。劝勉他要在信心中生活，劝勉他要去体验到基督的爱，劝勉他要积极的投身在其中服侍主基督啊！你会发现他劝勉是这些，对吧？他当然需要操练，需要专注，需要殷勤做工，需要坚持到底，需要忍耐，他当然需要这些操练。并且保罗提醒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什么教训。你看，谨慎自己的教训之前是什么？先谨慎什么？谨慎自己。哎，为什么保罗要强调这一点？原因很惊讶，他给出原因了，下一节经文就是原因。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想一想各位，我先停下来哈。对于改革动长老会，对于一个改革动神学立场的一间教会，或一传道人、牧者、同工来讲，我们是不是常常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谨慎自己的教训？哎，我千万别讲错了，我的神学正不正？我讲的符不符合圣经？解经合不合适？这些应不应该谨慎呀？应该，这个保罗说嘛，应该谨慎，对不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得谨慎的点，我们容易忽略，叫什么？谨慎什么？谨慎自己。我们光谨慎自己的教训去了，忘了谨慎自己了，是不是我们生命当中会呈现出来的样子？什么叫谨慎自己？就是不断的对自己发起挑战，看见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在自己的面前的时候，看见说我是不是有错，我是不是有问题，我是不是有状况，我是不是要悔改，我是不是最近整个生命状态很糟糕很差劲，这就叫谨慎自己嘛。但是我们光谨慎自己的教训，我讲的对不对，我符不符合圣经，符不符合神学，符不符合正统，当然要，但是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最终如果我们忘了谨慎自己，只谨慎自己的教训，最终我们会成为一个非常糟神学非常正的正统的人，但是是同与此同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基督徒。我需要把这话再说一遍，如果我们不谨慎自己，只谨慎自己的教训，我们会变成一个神学非常正统的人，但是与此同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基督徒。你说这怎么有可能呢？非常有可能，如果不谨慎自己，只谨慎自己的教训的话。为什么呢？原因保罗给了我们，他说因为这样行怎么样，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你发现没有，还是跟前面经文是对应的。我们为什么要谨慎自己的教训？哎，谨慎自己的教训的目的是能救听你的人，对不对？因为你的教训纯正正统，符合正确的神学，符合圣经的时候，你谨慎了，确实能救听你的人。为什么要谨慎自己呢？这样做怎么样？能救谁啊？救自己。我们光想着救别人忘了救自己，光想着归正别人忘了归正自己，光想着教导别人忘了教导自己，光想着让别人得益处忘了自己需要得益处，对不对？我说保罗这一点上说的非常非常的精准。再说一遍，这样既能救自己，就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样既能救自己也能救听你的人。事实就是如此。信仰啊，信仰其实首先是将这个福音应用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应用到别人的身上。但是反过来我们又说，谁才能做这样的事呢？自己做不了，只有神才能做这样的事，对不对？只有神将我们从死亡和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使我们不再软弱，脱离老我，唯有靠着基督的恩典怜悯和忍耐，因为他牺牲了自己，我们才能够得救。唯有圣灵能够医治自我摧毁的那种自私的灵魂，唯有圣灵使我们的心怎么样苏醒，诗篇是这样说的，对吧？使我的心苏醒，使我们把我们引到那一个可安歇的水边，使我们的灵魂得什么？得安息。所以呢，一直在提醒我们，那一位真正的牧者，真正的辅导者，耶稣基督，圣灵，上帝，他愿意使用保罗，愿意使用提摩太这样一位普通的牧师，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这个工作，同样的也愿意使用我们来做这样事情。为什么？因为牧养灵魂，或者说对抗复杂的人的内心，以及帮助别人走过一段困难痛苦的人生旅程，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当你想帮助别人的时候，当你想对抗复杂的内心，帮助他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的时候，非常的复杂。所以格里高利一世说呢，牧养关怀啊，是艺术中的艺术，是所有艺术当中最高的一个艺术。为什么？第一，你的生命很复杂；第二，你去帮助的那个人的生命啊，同样很复杂。两个很复杂的这个灵魂碰撞在一起，其实是艺术当中的艺术。他甚至说呢，引导灵魂的任务远比医生引导这个治疗人身体的这一个的工作更复杂。为什么？因为身体相对来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对吧？腿疼就是腿疼，就治腿嘛。他现在心情不好，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又不是腿疼，又不是头疼，又不是耳朵疼，但是就是心情不好，对不对？所以呢，他说呢，身体可以经过推理，可以经过药物，经过手术治疗， 但是更微妙的处理是心灵去处理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藏在人心里的幽暗、争竞、嫉妒、自私、不合理的愤怒、委屈、怨言、骄傲，这一个各种各样的东西，自卑、懦弱、鲁莽等等等等。那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呢，他提醒说，大多数教会当中的牧养和辅导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多么精细化的事情。当你一旦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草率的只是给予他一个简单的应答，或者给予他一个快速的三条路的建议而已。你就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一个优秀的医生要来，他需要一生来积累病例方面的洞察力，那一个成熟的世俗的心理治疗师都需要不断的学习，那么他反问说，牧师怎么能够满足于千篇一律的模式去辅导别人呢？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容易千篇一律的方式去辅导别人？无论谁来就三板斧，对吧？多读经，多祷告，好好认罪，好好悔改，多聚会啊，就是罪的问题，什么都不用说了啊，悔改就行了。你这结论都对，他就是做不到，对不对？啊，你说医生遇见一个病人的时候，他能不能说就是细菌的问题，是定了就是细菌，吃抗生素就行了？没那么简单，你知道吗？啊，那当基督教的生活被描绘成为一种简单的答案就能解决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失落了福音的那一个深刻的有大能的福音，我们就把福音简化成什么呢？简化成一个特定的教义，简化成一个特定的宗教策略，比如说禁食祷告就是一种宗教策略嘛。简化成一个特定的项目，哎，来参加三天的营会，简化成一种属灵的体验啊，跪在那里只要流泪祷告了，心情立刻舒畅了。简化成一个项目、一个策略、一个教义、一个体验，然后砰，好像问题解决了，实际上对人的生命并没有特别大的帮助。即使当时心情舒畅了，三周之后保准打回原形，因为你没法做这种的简化。格里高利这样说，他说呢，某一种或者同样的劝勉，某一种劝勉或者同样话的劝勉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因为他们的品格并不相同，他们的处境并不相同，他们的性格并不相同，他们的需要并不相同，他们的偶像并不相同，他们很多东西都不相同。在劝勉具体的人的时候，他说牧者需要付上巨大的努力来洞察、来了解、来观察弟兄姊妹真实的需要，并且来满足每个人特别的需要。虽然背后的原则都一样，但是具体的呈现这个原则的方式、态度、话语都不一样，因此他才会说牧养的工作称得上是叫做艺术中的艺术。因此他有一个结论说，你的呼召是去做一件简单的事，但是这件简单的事就是，你不是治疗师，你是跟他一样的病人，对吧？但是这件简单的事只有基督徒才能做到，非基督徒永远做不到。好，让我说一件扎心的事好不好？这也是我们来思考，如果我们辅导别人、牧养别人、带领别人，没有办法或者说这辈子从来没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真理的面前、带到救恩的面前、带到上帝的面光当中的话，有没有可能我们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每次都把他带到我们自己的面前？因为只有基督徒能做到这件事，而非基督徒做不到这件事，只不过我们出于宗教习惯、宗教模式，或者宗教这个情感，或宗教项目、宗教策略，给了人家一些看起来好像基督教但是其实不是。为什么？因为人的心呀，可能是无法测透，有无比的疯狂，只有神的话能够显明人心里面一切的思维、一切的意图、一切的幽暗、一切的挣扎、一切的痛苦。面对别人的批评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生出来的自义可能是一片永远都无法揣测测透的沼泽地，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面对它呢？你靠着自己永远都无法面对它。当然我们可以透过学习装备来把话说清楚，或者学习有个人更好的特质的个人因素啊，怜悯、正直、坦率、诚实、智慧、等等等等都没问题。但是最终只有神在我们那个灵性的沼泽和泥淖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心谦卑下来，能够把我们引导我们走出去，我们就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永远无法做这件事情。他说我们自己的心是这样子，同样的另外一个人的心理的目的和意图，心理的想法也好像测不透的深水一样，我们自己是这样，别人同样是这样。因此两个深不见底的深渊，就深渊与深渊互相响应，如果没有神的话就是深渊与深渊互相响应啊，最后你等了30年都没有回声的，至少没有正确的回声的，因为深渊与深渊之间。因此我们没有办法深入人的灵魂，我们可以做一切的策略，一切的真理都有可能被抵挡。但是他告诉我们说，尽管我们没有办法让瞎眼的看见，让耳聋的听见，但是上帝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真理，让我们去服侍。他特别提醒哈，人类在所有的每一个人哈，在所有的细节上都有独特性，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两片相同的树叶，对不对？同样的，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两个相同的人，在所有的细节上都有独特性。但是千万别忘了，人所遇见的试探却是共通的，都有共通的试探，都有罪，都有自私，都有罪性，对吧？你可以用自己在某一个患难当中所受过的安慰去安慰所有经历患难的人，即使他跟你的患难不一样，但是他有共通性。那个最基本的共同点是成为我们互相理解，给予对方彼此帮助的一个背后的共同的根基。所以大家知道一位非常著名的一位牧者也是一位学者，叫做彭霍菲尔，他就是写团契相交的那一位彭霍菲尔。他有这样一段话，他其实是非常伟大的这一个在心理这个精神病学和心理模型心理治疗方面有很深的学习和理解的一个人啊，虽然他是一位牧者。他说最有经验的心理学家或者人性洞察者对人心的理解也远远不及活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下最简单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即使最深刻的心理治疗的观察洞察力能力和经验也无法把握一点，什么点？罪是什么？罪是什么？因为如果不相信上帝，对罪是什么这一个概念的洞察永远无法高过圣经对我们的启示，对不对？因为属世的智慧可以了解什么是痛苦，什么是难过，什么是失败，什么是软弱，但是他不知道人多么的不敬虔，甚至即使知道了也不愿意承认，也抵挡人是对人这个观念。他不知道人多么的与神为敌，他不知道神多么的伟大，他不知道人多么的背逆神，对不对？因此他也不知道人的灭亡仅仅是因着自己的罪，并且人的只有所有的问题只有罪的问题被对付了才能够对付他生命当中所有的问题。但是他说基督徒能够明白这一点，活在十字架下最简单的一位基督徒是不是能够明白这一点？罪是什么？他说在精神科医生的面前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病人，但是在基督徒的弟兄面前我们可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精神科医生可能会透过问卷调查，透过观察，透过聊天来查看我们的内心，但是他永远无法深入到最深的地方。但是基督徒的弟兄他可以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说我和你是一样的罪人，我和你一样需要神的赦免，我和你一样的不敬虔。精神科医生看待我们的时候只会仿佛神不存在那样去看我们，但是 基督徒的弟兄看我们的时候，会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来看我们，这是最大的一个不同。所以最后他给了一个结论说，但你看到很多教会事工，教会很复兴的地方，他说牧师都极力的在私下里实践着他们公开教导的内容。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的伟大。所有复兴的教会有至少有这样一个特质，就是牧师会在私下里极力的实践着他自己公开教导的那个内容，他在私下里会去实践。因为我们有一个呼召，独特之处就在于将公开的教导和私下的服事结合在一起。因为讲道跟辅导之间呢，它其实是存在互补的关系。你越去关怀、探访、牧养、辅导别人，你的讲道就会越有素材、越有洞察力、越活泼、越具体、越深入人心、越能够了解他生命的处境。但是他说，其他类型的世俗的辅导者不具备这两个能力的任何一点。当然他在这里区分了讲道和私下的辅导之间的不同。相对来说，讲道是什么样的光景呢？讲道通常相对来这个讲道通常是经过计划的，写讲章，经过组织语言，经过反复修改，经过查考资料，经过解经，经过例证和应用，经过有很多的编纂的一个过程，对不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有个特点，讲道通常都是单向沟通。什么叫单向沟通呢？就是你一个人讲，所有人在下面听，到某一个地步他不能举口说，哎，牧师暂停一下，我有个问题，或者说我有个回应，哎，这句话我很感动，我想说一说。他没法这样干，对不对？因为讲道没有办法，他只能坐在那里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不断的聆听。当然尽管一位好的牧者会根据信众的信徒的突发的状况，根据信徒的反应来不断的调整自己的信息，是的，要有这种敏锐度来调整自己的信息，或者根据某个人提出的问题，或者你在探访关怀当中了解的状况而有意识的帮助他和牧养他，没问题。但是无论怎么样，一篇讲道它最终其实都是有组织化的，这个它会根据大纲、主题、要点、堕落焦点，针对在场的所有的人，300个人同时听这篇讲道，它需要有足够大的打击面，对不对？它不能仅仅对张弟兄、李姊妹说话，即使他很爱、很关心张弟兄、李姊妹，他可能在全篇的一个小时的讲道当中，有几句话是特意说给张弟兄、李姊妹来帮助他的，没问题。但是他做不到全篇一直针对一两个人说话，对不对？他即使爱心特别爱他们，也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对其他弟兄姊妹不公平，对吧？但是跟讲道不同的是，私下的探访、牧养、关怀、门训，这个辅导就不一样了。因为这种的牧养、关怀和辅导呢，往往是即兴的，你发现没有？不可预测的。还有一个特点是有来有回的，甚至因着有来有回，有的时候也会有混乱的时候。即便你之前大体的想好了一个计划，就大体跟这位弟兄怎么聊天，大体有一个思路，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接下来他会说什么，你永远都无法预测，对不对？你不能预测他说什么然后给他。并且通常你所说的内容通常是有回应的，你几乎永远不知道他怎么回应你的话，以及你应该怎么回应他的话。当任何一方在这一个私下的牧养、关怀和辅导当中开始一套公式化的说辞的时候，或者开始讲套话的时候，开始老生常谈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坏的兆头了。通常这个话题就要打断了，或者就被掐死了，你知道吗？他本来想跟你聊天的时候，你开始套话，开始公式化，开始老生常谈，开始有一种看起很公式的说法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想一想，讲到的时候是不是讲到也不能套话啊，但是肯定不能，但是呢至少你可以说一些这一个看起来大家都能够理解、共同都能够得帮助的话是没问题的，对不对？并且辅导牧养往往讲到是什么？讲到是从神的话语入手，你发现没有？是从解经开始的， 是从解释神的话语，然后应用到弟兄姊妹生命当中的需要、偶像、问题、状况当中的。这个是这个路径，对不对？你看，从经文到生命的。但是私下的牧养、辅导、探访不一样的点是什么？你不是从经文入手的，你是从什么入手的？你是直接从他自己此时此刻痛苦的生命经历入手的，正好方向是相反的，你发现没有？跟讲道的方向正好是相反的。讲道是从解经到生命，这里呢是从生命到什么？到神的话，直接从他痛苦的经历开始，然后朝向那一位位格的话语的有行动的神前进。辅导是从他的生命开始朝向神前进，讲道是从神开始朝向他的生命前进，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讲道往往先解经，然后再转向生活的实践，但是辅导不一样，直接从生活的实践入手，转向经文，转向神。所以鲍利森提醒我们，这两个方面的服事确实组成了相当强大的互补的作用，这个互补的作用相当的强大，因为这个的互补可以让人的生命从宏观的神的道进入自己的生命，也可以从自己的生命光景走向神的道。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只会单向的而不会双向的，我们很多时候不会这个双向的，我们只会其中的一个单向的。所以呢，这是有问题的，对，这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艺术啊，但是很感谢主，这个牧养的这个艺术啊，它是一门非常古老的艺术，因为有最智慧的圣经来教导我们这门牧养的艺术，也有2000年的教会历史的这个各样的属灵的资源、智慧和属灵的遗产来帮助我们教导这个艺术。这个我们是站在圣经和2000年教会遗产的角度来学习操练这件事情，但是他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不断的去使用这门艺术，不断的更新这门艺术，我们的思想就会变得陈旧僵化，我们的应用就会过时，我们曾经教会2000年那些掌握的技巧在我们的身上就会被遗忘，真的是这样子的。纵然圣经非常有智慧，纵然2000年的属灵遗产非常的庞大，但我们不去支取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僵化，不更新、陈旧、遗忘这些属灵的艺术。因此我们需要来到这一个圣经和2000年的属灵文化的遗产当中去来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在教会当中，通常教会习惯性的专注看重牧师的哪些特质？想一想哈，几乎任何一间教会通常最看重这个牧师的哪个特质？讲道，公开的讲道的能力，他是不是在公开的讲道能力方面特别的优秀，特别有恩赐，或者讲得特别好？是不是大家几乎不加思索的就直接觉得说，一个牧师最重要的是他的公共的讲道？没问题，这个确实很重要哈，但是除了公共的讲道之外，大家还期待这个牧师有领袖的能力，就是说规划事的时候特别清晰，对吧？带着团队一起有意向，有思路，有规划，换件事，这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类似于这个 CEO， 对不对？期待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想一想，是不是连很多的弟兄姊妹虽然内心有期待，但是他都觉得对个人灵魂的关怀、关爱这些的这个技巧、这些的这个付出，甚至到一个地步，特别是在大教会当中被看作可选项，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啊！我们牧师特别忙，你别去找他了，你找他，他已经太累了，太忙了，你别再去找他了。他有那么多的大事儿，那个天天围着你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转，你们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或者说我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有这样想过，有说过，对不对？我们觉得，哎呀，牧师最主要的把道讲好，牧师最主要的把同工团队带好，把教会的事工规划好，把这个团队领袖嘛，领袖需要管理各个方面的事情，把这件事做好。至于辅导、关怀、爱心、探访，跟我私下的关系，当然有，当然很好了，我很期待，没问题。那没有的话，我们也不能太强求。这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心里的一个可选项？鲍利森提醒我们，不。这是错的哈，这是错误的。 甚至这个假设影响了当今的神学院的教育的模式。你想一想，当今的神学院的教育是不是越来越理性化，越来越学术化，越来越学理化，就大家学了一大堆的神学，抱歉，那一大堆的神学很重要哈、啊，我需要拉回一点，那一大堆系统神学、圣经神学、教牧实践各种各样，真的很重要。但是还是那一个，当那一大堆的神学回到教牧现场的之后，到底能不能转化为对上帝的服侍和对弟兄们的爱，这点事情更重要。甚至这个假设也影响了，鲍利森说影响了案例资格的要求。想一想，当一个弟兄考牧师的时候，案例资格的时候，大家通常看他哪个什么成绩啊，考试的成绩就包括系统教义、神学、历史、论文、解经论文、神学论文、讲道水平，大部分都是这个东西嘛。当然生命品格一般情况下的话，都觉得说都能做牧师了应该差不多了，对吧？就大家马马虎虎的觉得生命品格应该可以。怎么就应该可以呢？就觉得说好像讲道呢、神学呢、考试呢需要训练个十几年的才能够完成的事儿，但生命品格好像说自然而然就应该可以。他怎么可能自然而然就应该可以呢？所以其实这个假设也影响了我们对牧师的要求。其实鲍利森提醒说，其实牧师的资格、牧师的工作职责、牧师的工作的范围、牧师的实际的在教会当中的这种的牧养和辅导，应当成为任何一间教会的优先事项。什么意思？以后我可以少讲道，但是多跟弟兄们聊天。应当成为这间教会的优先的事项，甚至是因为牧师什么意思？牧羊人呀，牧者呀，牧者不就是干牧养和辅导的事吗？当然讲道也是一种牧养和辅导的方面，只不过那是一种公开的，对不对？那私下的同样是这样的。所以它会影响我们的很多的看法，甚至在一些属灵书籍当中，我们常常会把话语的服侍跟主日讲道等同起来，就话语的服侍，话语性的服侍几乎就约等于主日讲道了，对不对？抱歉，不是的，约等不出来。话语的服侍当然一部分包括主日讲道，还包括什么探访的时候、关怀的时候、聊天的时候跟他聊天，这个就叫话语的服侍，对不对？至少是话语的服侍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鲍利森这样说，他说在你准备并接受考验成为牧师的过程当中，也许没有人告诉你亲身理解人们和在辅导当中实际的去牧养人是你牧师呼召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他说你是一位辅导者，一直都是一位牧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一位公众人物。你发现没有，当你不是一位辅导者的时候，当你不是一位牧羊者的时候，但你又是一位公众人物，那会怎么办？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呢？我觉得这个状况他描述的非常的好哈。他说这样的，任何一位牧师在一间教会当中都是这间教会最公众的那个人物。你无论想不想承认，无论你拒绝还是接纳，是不是在任何一间教会当中，这间教会的牧师都是这间教会最公众的人物？一定是的，对不对？自然而然他就是的，你没办法，你不想是也没办法，对不对？一定是的。那这就意味着其他人始终都在观察你，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无论是潜意识的还是说自然而然的，他在观察你，他想要从你的身上获得信息来评估你。他说不同于其他的辅导者，你的工作生活在本质上不是在办公室里关起门来度过的。什么意思呢？你无论你是在平时跟他随意的互动当中，就随意的互动可能就是到他家串个门，聊个天，吃个饭，还是在召开会议当中，还是在公共礼拜当中，还是在任何的一个场所，你的态度、你的价值观、你的根本的信念、你的生活习惯、你的这个做法都会持续不断的彰显在他的面前。他一定会不断的透过你的做法、态度、价值观，所有的这一切来倾听、学习和观察，然后最终决定是接纳你还是排斥你。好扎心哦！我告诉你， 在任何一间教会当中，人们一定会不断的倾听、学习、观察，然后决定接纳你还是排斥你。我知道在中国文化当中，他即使排斥你，他不会说出来，大部分情况不会说出来，或者大部分人不会说出来，但是如果他接纳你的话，他也会表现出来，就想跟你聊天，就想跟你玩，就想跟你吃饭，就想跟你这个怎么样，他也会表达出来。所以鲍利森这样说，他说你的牧师的呼召当中一个独特的方面，就是你永远都无法隐藏自己。如果你不是做牧师的话，你真的可以隐藏你自己，对不对？如果你是做其他的工作，你不需要所有人不会一直盯着你工作。你做电商的，弟兄姊妹会不会天天盯着你电商做的怎么样？不会的，弟兄姊妹压根才不会关心你电商做的怎么样的，一点都不关心。我告诉你，只等到你在这个工作当中遇见极大的难处跟他分享的时候，他才会关心。但你做牧师不一样，你做牧者不一样，你做同工不一样。你做同工的时候，他在各个方面都会观察你，观察你的婚姻，观察你的家庭，观察你的孩子，观察你的个性，观察你的价值观，观察你的语言，观察你的行动，观察你的态度，观察你所有的一切，也观察你的恩赐，观察你的能力，观察你所有的一切。这是必然的。并且他说呢，人们一定知道你这个人是怎样的。他说他们知道，或者隐隐约约的感受到你是否诚实。想一想，哎，同工们，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有没有心里会不会想，我们的牧师是否诚实？即使不，他觉得你不诚实，他不说出来而已，你知道吗？他不说出来而已，说出来觉得丢面子。但是他心里会给你感受，哎，这件事上他有点不诚实，他有点怎么样，他心里会这样想，你知道吗？人们会一定会知道你是否对人友好，是冷漠，是无情，还是热情。人们一定知道你是否有智慧，他会在心里做判断的，或者是愚蠢。人们一定知道你如何应对生活当中的压力，或者你处理事的时候能处理的得当或者不得当，他是能知道的，他是有一个模糊的大体的判断。他一定知道你是否谦卑或者骄傲，你骄傲谦卑他也知道，他也知道你是不是关心别人或者对别人毫不在意。他们也知道你是否希望自己在神的国度当中努力服侍，为着他们的福祉来着想。弟兄姊妹是能感受出来的，如果你在教会当中，在神的国度当中，一心的为着教会的福祉来着想，他有一个感受，他可能说不上来，他有感受，或者说你是在建立自己虚荣心和你自己的帝国，他是能知道的。他们也知道，大体的能猜到你是不是一个好的牧者、辅导者，还是一个爱管闲事、爱讲大道理、不负责任的人，或者说是一个对别人随意敷衍的人。他们也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一个信仰的实践者，还是说你只是一个宗教徒的扮演者。他一定都知道，只不过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想的没那么具体，他就最后就留下了一个印象，哎呀，我的牧者，哎，不说了，我的牧者，哎，这个不想说，他最后就来句这个，不想说也不说了，或者说，哎，都是人也没办法，哎，都有软弱。但是呢，当伯利森把这些都具体的罗列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工作其实是涉及到人生命的方方面面的。他知道你如何的处理自己的失败，至少略微的知道，他也知道你如何处理他们的失败，你是如何对待处理自己的，他就知道你如何处理他生命面对失败的时候你如何面对的。他知道你在神面前是否诚实，他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对邻舍有恩典和怜悯的人，因为你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他的眼前，都在这个公共空间当中。因为你没有办法像世俗的心理辅导者一样，借着保持距离或者那种专业的这个自我保专业性的距离来自我保护，说啊，我只是来辅导你，我的事你不需要知道，你没有办法这样做的。因此鲍利森说，如果你没能在他的心里通过考验，他们绝对不会主动来找你，而你再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内心也会对你保持戒备。即使表面上说一些看起来都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话，但是他没有办法敞开心扉跟你聊天， 因为你在他那里还没有通过考验，因为你还没有获得在他的心里认可你是他的牧者的这个角色和身份。因此鲍利森的这些罗列我觉得对我们提醒太大了，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这是他基于他作为这个教牧实践，这个作为圣经辅导的一位牧者深刻的一个观察，对不对？因此他给我们列举了巴克斯特的一句名言。巴克斯特这样说，你们会用自己的生活推翻你们口中所教导的话。就在讲台上你无论多么的大声疾呼，讲得多么的天花乱坠，讲得多么的好，但是最终你一定可以借着你的生活来推翻那些话。因此教会需要面对这样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情。因此我会说，牧养辅导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呼召。如果你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把神带给他，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教会又不得不做，对不对？因为如果教会不做的话，那么请问弟兄姊妹会被什么人来辅导呢？他会被自己辅导，他会被世界辅导，他会把灵魂的责任推给其他的声音，来自世界的声音。他们会试图用世界的价值观，属肉体的价值观来解决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做这件事情。当我们不去做的时候，他周围的朋友，他周围的同事，大众媒体，或者说一些心理治疗的专业人士，或者他读过的书、影视剧作品，会成为他的辅导。想一想是不是会对他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只有我们基于圣经，基于神的爱，基于上帝托付的呼召，不断地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牧养和辅导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是作为牧师作为辅导者的第一个特质，这是我们的责任。